欢迎收听我们第一期的2000052赫兹人生杂谈电台，我是高。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9月26号，下午的晚上就下午5:35。对，不知道大家吃完晚餐了没？我是才刚吃完午餐啦，对，我睡到下午才起来。好，我们刚刚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ude 的 Internal Use， 那这是一首 Lo-Fi 的歌，对，那其实我算最近才开始听 Lo-Fi， 那我一开始听这种就是纯音乐的歌曲，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就是要考大学嘛。那因为我读书习惯都还是要听音乐，但不像以前国小、国中的时候都是听这种有歌词的，而且国中受到我爸的影响，所以都会听那种重金属的音乐，像什么 Guns N' Roses 或什么欧洲合唱团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每次读书你就会看到我就是戴着耳机，然后呢跟着那个音乐在那边摇，在那边嗨。对，然后到我高中的时候，什么 EDM 电子那种歌曲开始红起来。其实原本一开始啊，高一高二的时候也会就是边听那种电子音乐边读书之类的。对，虽然说，你要说电子音乐有纯音乐的也有，像什么 Hardwell 那种，或者早期的 Martin Garrix 也是，但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了。那我一开始就是听这种没有歌词纯音乐的歌曲，是听爵士乐，就是像咖啡厅那种。我其实很喜欢那种咖啡厅的感觉。就是它那种灯光啊，然后空气中弥漫着那种咖啡味道啊，然后每个人都带着一台笔电，然后都是 Apple 的，然后那种 fancy fancy 的感觉。可是我没办法，你看去一个咖啡厅，你就要点一杯饮料，对，最便宜的一杯也要100多起跳，对啊，哪喝得起？而且虽然说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路易莎，但是我觉得路易莎少了一点 feel， 就是它里面会充斥种各式各样的人，因为路易莎便宜，所以会有什么很潮的婆婆妈妈，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国中生啊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变成说，就是自己在 YouTube 上找那种爵士乐。然后自己随便弄一杯饮料，在那边读书，搞得一副很 chill 的样子。那我一开始就是在 YouTube 打 Jazz， 然后多个 Bossa Nova， 对，我觉得 Bossa Nova 就是听起来更 chill， 这种南美洲的感觉，对，海边的感觉。然后就找嘛，然后发现其实 YouTube 上有很多就是这种类型的爵士乐，那些都是就是直播那样的，你一听就可以听好几个小时。那YouTube 其实它有自动播放的功能啊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它自动播放就会跳到 Lo-Fi 的音乐。那之前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很有名的直播，就是有一个小女孩，就是坐在桌子前面读书这样啊，那小女孩是一个画的卡通的那种形象，对，就是小女孩读书直播的 Lo-Fi 很 chill 的音乐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我除了就是在 YouTube 上，查 Jazz、Bossa Nova， 那也会再读个 Lo-Fi。那这首歌 Internal Use， 我其实一开始是听那种合集的。就是他 YouTube 上可能他标榜是 Lo-Fi， 那可能他会把很多首歌集结在一起。 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很常听，那我听那个人，我也是听，这首《Internal Youth》，他放在第一个，然后每次就是第一个一直回圈，一直 loop，一直 loop，一直 loop。那他那时候也没有打歌名叫什么，那我也想说没差，就继续听，继续听，继续听，直到，前2、3个月吧，我发现这个影片还是在。然后他把每首歌都加了歌名，可是第一首这首《Internal Use》就不见了。那我就在想怎么办呢、啊？像我们刚刚开始听到他那个中国风的乐器的这首，就那个旋律啦，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，那个电影叫《神话》，就是成龙演的，就是。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剧情，我只记得那是我很小时候的电影，好像成龙穿越什么鬼的，反正原曲的曲名叫《Endless Love》无尽的爱，对，就是这个旋律。然后我那时候就 YouTube 就打什么Endless Love Lo-Fi，然后都一直打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，然后。前几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 YouTube 一开始那个推荐影片就跳出来，然后就找到了，然后就是在这里就分享给大家啦，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听这种。对，而且刚刚没讲到，就是大学之后也是很常听这种，没有歌词的音乐，就是纯音乐啦。然后那时候我有去找什么，就是什么中国风的音乐啊，像什么阳春白雪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对，就听起来有一种，就与众不同，然后感觉自己特别放松、特别厉害的感觉，就是一种很装逼啊，对。好，那。回到我们的2000052Hz 人生杂谈电台，那我其实是想做 podcast 的啊，对，可是对于我这种默默无闻无名小卒 nobody，你如果在什么 Spotify 上丢或者 Apple Podcast 上丢，可能关注度可能很低，对，虽然说。我做这个的初衷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啦，对，就是至少我自己会记得，因为我记忆性其实蛮差的，我很常会忘记什么，像我早上吃了什么，昨天吃了什么，完全都不记得，所以做个记录，记录一下人生有趣的事情也好。对，那为什么还要多加这个镜头？就是。虽然说是为了要记录自己的生活，但是决定丢到网络上，还是希望有一点关注度，所以，我还是会把就是我的录下来的声音档跟这个影片档结合之后丢到 YouTube 上。你看，像百灵果啊，或者阿球。他们的 podcast 其实都有那个影像，一起丢到 YouTube 上，就是增加曝光度啦，能受到别人关注也是不错的。不知道刚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就是其实我算有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说我叫高啊，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好像。没有什么绰号，绰号应该是别人给，不是自己取吧？应该是你跟别人相处，然后别人觉得你的个性啊，或者你有什么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然后别人就会帮你取个绰号。可是我就是没有，所以我就只好拿自己的姓，对，就是我姓高嘛，然后。就高后面加个 R，就当做我在这个网络上的名字好了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把本名就是全名讲出来，然后这样觉得在网络上好像有点太裸露了，好像 太让大家知道我失去了一点神秘性。可是我又录了这个影像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神秘感啊，或者是说啊，反正都已经暴露出来，还干嘛还那么多问题？不要叫自己的名字，取什么叫什么高啊，奇怪的名字 ，whatever， 我爽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 podcast 哇，还蛮早前就想做了，大概其实也才一年前啦。那我其实一开始其实不知道 podcast 这个词，然后我一开始就是会看呱吉的直播，就是呱吉从他一开始的人生完成我就跟，然后我不会直接跟直播，因为他会把直播就是他不会删掉，他留在 YouTube 上。那我就是很常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把他的影片打开，然后放在我枕头边，然后就睡觉，然后就听他讲话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听听听听听嘛。然后有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在 YouTube 上乱点，就推荐了那个阿秋的影片，然后呢我就听阿秋，然后才接触到 Podcast。对 ，Podcast 应该不需要我再介绍，其实我觉得蛮干的。就是我想做 podcast 已经想了一年多，然后呢，直到现在才做下去。然后之前又因为受到那什么疫情哦，就什么武汉肺炎，管他就武汉肺炎啊 ，China virus， 武汉肺炎的影响啦。感觉垃圾车，算随便，我不捡，垃圾车就垃圾车就给它录进去，就遇到武汉肺炎嘛。然后大家都只能窝在家里，所以什么 YouTube 啊就更蓬勃发展，然后 Podcast 也是，像什么很多人都下去做啊，像什么九妹也有去做啊，还有那个什么苍狼哥也去做啊，还有那个零发条，就是上发条俱乐部，就是科技的主人九九大大，还有谁叫什么九九大多多多多的主人。他也开始做 podcast， 所以我就想说，越来越多厉害的 YouTube 都来做，干，像我这种谁都不认识我的人，现在才开始做，受到关注度一定会很低啊。算了，都决定要做就做下去，就只是觉得我的眼光没错啊。我是有看到这个 podcast 会蓬勃发展，只是没想到在我投入之前就已经起来了。像我市场就被受到压缩，干，真是。对啊，像我刚刚讲到的，像什么百灵果啊、阿秋啊，或者台通啊，然后那个。上发条俱乐部啊，九妹那些啊，都可以去听。哦，我自己最推荐的是阿秋，对，就是他激励我，就是我不是算他激励我，受到他启发，因为看到他做，然后发现我应该也可以，我也蛮多废话，虽然说认识我的人都觉得说我很不喜欢 social， 很不喜欢讲话，那只是因为。我不喜欢主动说话，我就是那种急掰的人。你不跟我讲话，我就不跟你讲话。我才不要当主动的人，我讨厌那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。OK， 其实我有很多话可以讲，就是取决于你。哦，对，刚刚没讲到，其实那个阿秋他还有跟另外一个人叫嘉恩，还有一个 podcast 叫那个。台大恩与白烂秋也可以去听，他们两个的很有意思，就是讲一些社会学啊的东西，反正在社会学的包装下的干话，这个也不错，很推荐大家去看。先让我 一口这个已经泡了快一个礼拜的茶。倒茶其实泡酒会有一个，这很奇怪的味道，很像那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闻过那个家里洗水槽的那个菜瓜布，菜瓜布应该不会很常换吧，除非就是烂掉。如果你用完那个菜瓜布，然后手没有洗，去闻你那个手就那个味道，蛮恶心的。那为什么我还继续喝呢？因为我是一个不浪费的人，我泡到我就把它喝掉，而且知道吗？它原本里面的两个茶包是泡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我刚刚就把那个两个茶包捞出来，然后再丢三包血进去，我想说会不会把那个下水槽会弄干净。现在是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讲到水啊，就是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学校宿舍啊，我还是学生还是大学生呢、啊？你看起来蛮像，我一直都觉得我看起来很年轻。我觉得、啊，我就觉得我看起来像那种国中生之类的，应该吧？应该没有人异议吧？好，回到宿舍这里，就我们宿舍就是雅房嘛，应该看得出来，就是浴室就是共用嘛。然后浴室嘛，就是洗澡刷牙嘛。如果刷牙，你一定要漱口嘛？那漱口你多少会有那个水的味道。然后我每次漱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，就一样是下水槽味，可是比我这个茶，或者是我家菜瓜布味道还要更浓，超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以前住的宿舍是不是雅房，就是那种。最典型就四个人一间，然后呢，洗澡的地方就是一间一间的，然后大家都就住在那边洗，然后洗手槽就很长一排，大家就在那边刷牙，然后每次刷牙你就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人，不知道是怎样，他刷牙不知道是不是想把那牙刷去嘟他喉咙还是怎样，每次刷就看到他在那边干呕，超恶。然后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干。不是他喜欢拿牙刷去嘟到喉咙，想要把它嘟到他的肺，或者嘟到他的胃小肠什么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应该就是那个水，像我刚刚说这里的水，那个下水道味更重。我每次刷牙漱口的时候，那个味道都会直接冲进我的喉咙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感觉到那个味道。恶心到不行，然后我也在厕所干呕，超恶，知道吗？我每次刷完牙，我都要赶快冲出来，然后再含一颗糖。对，我已经刷完牙了，然后我还再含一颗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我那个牙齿刷的意思，又刷完，我还要吃糖果。所以呢，我就必须从我现在这里的11楼搭电梯到楼下去饮水机装水，然后再漱一次口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要不要之后我都先装一罐饮水机的水，就是专门拿来给我刷牙。可是我通常都是，你知道吗？洗澡的时候就顺便把牙刷一刷。那这样我不是很麻烦，而且你知道，这种宿舍啊的那种浴室啊，都不知道用几十年了，又不是很干净，而且共用的我也不会每次神经病去打扫它。你拿了你的那种洗发精啊、洗面乳啊、然后润发乳啊、沐浴乳啊、牙刷、牙膏，用你房间的钥匙。然后再拿个水壶，你还有你要洗衣服，我衣服是都手洗，对，那我那种多地方给你放啊，我刚才说浴室不是非常干净，你知道吗？ 所以我可能很大的可能就是继续用那个下水道水来刷我的牙，然后再吃个糖，然后再去楼下漱口。对，搞不好我吃了糖就是睡觉，然后牙齿是光光的。对，干，至少比之前的好啦。之前那个宿舍其实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，那宿舍更奇妙，毕竟是男生宿舍嘛。不然我就来讲一个好了，像之前就是学期结束就要离开那个宿舍嘛，然后就是要搬去别地方，搬去别的宿舍，就不再住那个就是四个人一间的那个宿舍。然后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厕所，就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的啊，只是厕所你一定还是会用到啊，因为大学又不是每堂都有课，你可能很常待在宿舍，所以一定会要在宿舍上厕所。然后他就是大便那个地方，蹲的地方很可怕，很常会有人拉到外面。我真不懂，你是长太高吗？还是屁眼长在什么左半边屁股吗？不然怎么会拉到外面、啊、我真的不懂、欸、我真的不懂他到底怎么拉到外面、啊、我真的很纳闷。我之前每次在上那种蹲式厕所的时候，我都在想到底要怎么拉到外面，这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如果说你今天是拉肚子好了，到处喷，可是不是啊，我每次看到的就是一坨在外面。对啊，这更扯的还有是垃圾桶里面有大便，哇，这更神奇耶。你是分不清楚马桶跟垃圾桶吗？你把垃圾桶当马桶，马桶当垃圾桶是吗？这太扯，他直接拉在垃圾桶里。干。那我上大学就是跟就是有室友，然后跟各种各式各样的人相处，然后甚至住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什么样怪的人都有，分不清楚垃圾桶跟马桶的人都有。而且刚刚没讲完，就是更扯的是有一次我上完课然后回宿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电梯门一打开，然后我就闻到臭，我就想说干妈怎么是屎味。我就在想啊，应该就是哪一间厕所有白痴把屎拉到外面。可是当我就是打开电梯门嘛，我们是电梯门一出来，右边就是厕所。那我是右边要再进去才是我的房间嘛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到厕所转过来，准备要走进我房间的时候，不是走进来，就是走到进我房间的时候，我停下来，你知道什么？又发现那个地板是咖啡色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妈的！我不知道到底哪里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他拉完屎拉到外面，然后呢自己没有发现，还踩过去，一路踩到他房门里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屎印哦，是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走的那个就是路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就是小时候听的那个童话故事啊，那个糖果屋，小女孩是用面包当记号，让人可以找到她。那我宿舍的同学呢？他是用屎，他用屎让大家知道他在那间房间。如果他哪天在那个房间遭遇不测，对，像什么突然什么心肌梗塞、爆血管之类，我不知道，大家会知道他在里面，因为大家一定会去找他，因为地板都是屎，大家会去那个房间叫他擦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就在想，我在模拟，我在思考他到底怎么踩到屎。第一种情况可能是 他拉准，可是他把他屁眼擦干净的时候，脚踩到水里面，可是这不可能啊！踩到水里面，他一定会发现啊，他一定会弄干净再走回去啊。不然第二种状况， 他会不会是拉到外面，然后呢不小心踩到，然后才走回房间？可是屎，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踩过吧，就是狗屎什么之类的，狗屎我是踩到过了，而且还踩到过两三次，干，好，我不知道，这故事以后再讲。踩到屎是踩起来是很软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会滑，所以他要嘛就是滑倒，狗到全身都是屎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没感觉啊。所以我在想。第三种状况，会不会是有人要上厕所，然后前一个人把屎拉在了门口，然后呢，要上厕所的人把门打开，然后不小心踩到，然后，可是干这也不成立啊，因为你踩到屎，你一定会有感觉啊，就算是别人拉的。然后呢，你要进去上厕所，不想踩到，你一定有感觉。所以我就一直思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已经快期末考了，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屎的事件，你知道吗？干，我花了一整柯南，我花了一整天在想，为什么会有人会踩到屎，不知道，然后还一路让那个屎印跟着他回到他房间。然后在我左思右想之下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，那应该是他的屎粘在他的屁眼上很多，然后呢，他擦完之后，卫生纸上就一坨屎，然后他没有丢进垃圾桶，然后就掉在地板，然后呢屎朝上，然后呢他就刚好。踩到，对，可是踩到呢，卫生纸有屎嘛，一定会粘在鞋子上，所以呢，他可能就把卫生纸拔掉，然后也没有就是多看卫生纸上有什么，他就觉得哦，一个东西粘在鞋子上，所以就拔掉，然后去洗手，然后就回房间，然后屎就一路跟着他回去，这些是最合理的猜测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妈，我是柯南。干，这个推理真的很精辟。我终于知道，就是合理的推断屎印的由来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还是不懂啦，为什么屎会拉到外面，会拉到垃圾桶？如果有谁知道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可以来讨论。就是你们有遇过什么样恶心的厕所？就是什么屎在什么墙壁上啊、天花板啊、垃圾桶啊、马桶旁边之类的，对。然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，那我们就再把我刚刚一开始放的那一首《Internal Use》的原版。的纯音乐版，蛮老实的哦。Internal Use 的原版的纯音乐版，《Endless Love》，再给他听一遍。 谢谢各位收听啊。